阿 Sam 张玉文欧乐天，一个介绍日本文化嘅节目《火烧万世桥》。 萧若丸，屌你老母，一个郑经汉，三大撚人啊，又出律师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冚家铲！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系最积极。 HKP 粒核桃好特别，我系萧若丸， 我系郑经汉，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因为咁就我哋头先就讲完啦，梁丽国啦，唔好补充啦。唉，我谂都差唔多啦。喂，咁啊，即系啊，我哋讲翻啲国际嘢啊，或者一啲吓、啊、国家大事啦。即系你系大中华交嚟啊嘛，系嘛？即系你目 放眼世界， 放远啲啊嘛， 关心中国。 唉，屌，唉，讲到口臭啊，大佬啊， 是我们的路向。 咁咧，嗱，其实讲下大陆啦，嗱，两会啦，即系两会去到而家咧，即系咁就话要补七啦，系咪？即系啊呢、這个，即系啊，即系而家呢个两会话补七啦。咁但系咧，有个情况就系话，喂，咁其实喂，老实讲，你七啊，当然一个好高嘅数字啦，即系 even 你系同其他国家比较， 嗯、 但系水分亦都系真系好多啊嘛。同埋你同咩同乜嘢数去比较咧？同埋你即係你自己本身嘅基準係咩呢？你後面即係其實你個歷史數據係點樣呢？其實係好多嘢係值得你去疑問，尤其係即係喂你知啊，喂講到口臭嘅就係、是、GDP 四樣嘢啊嘛，大佬啊， 嗯、 即係喂你而家你嗰個叫做出口可以雙位數字咁樣 drop 嘅，你點能夠你保持七位數字嘅增長啊，哥？ 咁你就真係要靠、 這個、你咪又係靠呢個投資拉動啦，係咪？即係呢個國家投資拉動，大問題就係話你。你讲嚟讲去，你如果系靠国家投资拉动嘅话，你咪又系国进民退。你成日话国，你成日话即系呢个要扶植一啲中小企啊，喂你扶极都扶唔起噶，大佬啊，因为你内需唔掂啊嘛， 系啊， 系嘛，你内需唔掂，你呢、這个叫做系出口又唔掂。 其实得两个模式嘅啫、啊，我系僆仔读书嘅时候，我未细心研究即系 乜加乜加乜乜加乜， 嗰个叫 import substitution 同埋 export orientation 啊，所谓出口导向，即系话四小龙模式啊嘛。咁、但系点解你中国而家面对出口嗰、那个倒退或者系停滞不前咧？其实谂到个问题嘅就系因为佢哋嗰个生产成本都系不断上升紧、 嗯。 而我哋所谓左翼嘅人士成日都讲一样嘢嘅就系、是。點解喺度將嗰啲所謂嘅跨國企業咧成為指控嘅對象、 嗯、 其中個根本嘅原因就在於，因為全球嘅資本市場，甚至乎係呢啲咁嘅國際企業，佢、係會根據嗰個成本嘅結構， 嗯、 而係轉移佢個即係出口嘅方向。 嗯 嗯、應該點講咧？即係話我出口要繼續保持呢個競爭能力嘅時候，咁、我咪要減低嗰個生產嘅成本咯。 系好翻啫嘛， 咁所以你中国你因为你个人个生活水平越嚟越高，你自然你个人工系贵咗，而你因为嗰啲城市嘅发展亦都系竞争嗰啲土地，以前你利用啲咩啊 cheap labor 系嘛，好平嘅土地作为生产嘅其中一个要素嘅时候，今日已经冇咗呢个竞争能力，所以你点解你喺度口号噏嘅咋？你谂下，大家都知噶啦。你去过美国又好，澳洲又好，即系欧洲啲地方都好。屌、你入到嗰啲咩欧力啦，嗰啲咁嘅平价市场，屌、全部都系大陆制造嘅。有两镬我都中咗计啦。买完翻去，以为屌我送一件衫俾阿 Spooky 条女咁样，系嘛？点捻知原来嗰件嘢系 Made in China 嚟？屌，冇人睇清楚。 尤其日本啦、啊，日本好多都系咁样噶。日本但系问题就系日本咧。佢係嚴控你唔俾你內銷嘅，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即係你同佢訂咗單嘅話咧，佢自己好多即係廠商咧，即係或者係嗰啲 buyer 咧，就會同你食翻曬嗰啲叫做係你自己訂啲物料去嘅，就唔俾你自己去生產嘅。 即係所以而日本就算係 Made in China 都好，佢自己做 QC 係非常之嚴嘅。咁但係咧都唔講呢樣嘢啦。咁但係而家最近咧就其實又係金融時報啦，唉睇開睇多幾篇啦。咁啊即係見到就係話而家咧，即係你知大陸而家打貪打幾 Q 犀利㗎啦。咁就係話啊，近年嚟咧，你除咗咧，我哋咪話即係有好多假出口啊，即係將啲資本外移之後咧，即係其實而家最近就多咗新嘅模式喎。阿龙啊，最近写咗篇文啦，系嘛？ 都咪最近 今日 写嘅啫。咁佢嗰篇咧就系讲紧用呢个服务贸易嘅方式，就走去做呢个资本外移嘅。咁因为你而家即系用紧即系最传统嗰一种高价买嘢，然后用剩翻嗰啲钱嘅方法咧，用银监都好容易查到。咁所以咧就直头用嗰啲买空卖空嘅方式，即系例如话用紧留学啊，或者嗰啲咁嘅公司并购啊咁嘅方式，喂，你话留学或者并购咁样，喂，我话条数几大几大噶啦。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你就算系即系你向美国啦，当系美国啦，去买一啲服务啦，喂，其实嗰间美国嘅公司可能都系你自己嘅。 得噶， 系啊，完全系可以你自己左手交右手，只要你喺美国，你自己注册公司就得噶啦。阿土伯，你应该好清楚呢样嘢。 系啊，好平嘅咋。 啊。 啊！揾我啦，五嚿水美金 啊，五嚿水美金就可以 52个 states 包埋呢个 Puerto Rico 即系叫咩啊？ 波多黎各 $500全包夜 啊！ 哇，咁平嘅咋？ 500零啦，500零600啦。 我自己买间空壳公司咁样，然后我做 嘢咋？攞埋个即系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吓喂，咁你 开埋户口，帮我另外计吓 add on。 喂，咁啲大陸 做埋你 agent 嚇， 啲大陸係啊， 每年申報。 喂，啲大陸佬即係炒完地、炒完啲古靈精怪嘢、貪完污之後，喂，我即係俾$500嘅話，我就可以用呢種嘅拼購方式，就用我喺美國嘅空殼公司買咗我喺中國嗰啲黑錢嘅啫，好容易， 好容易嘅咋？你而家老實講，你而家即係資訊發達。同埋你嗰個資本市場都係不斷流動㗎啦，即使佢要走數，其實老實講，即係你喺大陸， 你邊管得咁多啊？ 第一，你真係太大啊！ 係啊。 第二，你中央係伸唔到隻手入去咧各大嘅企業裏。 係啊， 同埋你再加上有貪污腐敗呢樣嘢，你點搞咧？資金又會外逃，係嘛？明明賺得咁多錢，又唔會交咁多税俾你。 同埋你而家咧，你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息怒顯示咧，你嚟緊呢個國家咧，係會面臨一個叫做通縮嘅危機啦。你係更加加速呢啲資本外逃啊嘛，係嘛？尤其你而家揾到啲新方法，係嘛？呢、這個銀監佢又揾唔到啲方法去即係對應嘅時候，喂，你講到即係呢個叫做係呢個服務行業嘅， 係啊。 喂，其實你點樣 check 咧？係咪？ check 唔到， 你 check 唔到喎，大佬，即係其實都全部都係 contract 啊，嗰啲 paper 即係嗰啲 paperwork 嚟嘅啫喎。我自己做張 paper 幾難啫。 其實本來佢係容易嘅，因為佢應該理論上有統一發票，即係好似台灣咁嘅。咁你任何一張發票即係收錢啦。咁咪即係唔會俾你可以即係走得到啦。咁但係因為而家你全世界都係即係就住呢個中國嘅市場，所以好多人咧已經係 sell 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叫我哋叫做即係business restructuring 啊，即係所謂嘅機構重組啊，即係頭先你個講法咁，佢買一間美國企業翻嚟，新又好舊又好啦，好睇啲咧就係你買一間舊啲嘅，因為有嗰啲殼噶嘛喺度，係嘛 ？Credit history 啊，有起碼有10年8年，咁你俾咗錢咪可以解決咯。買得完之後，係啊，買得完之後，跟住咧就即係改個名，包裝一下，咁跟住就攞呢嚿嘢去收購人哋，或者叫人嚟注資。咁你錢咪走曬咯，跟住你做一個方法，咁我去咩即係地球都未必揾到個地圖嘅地方，開個離岸户口， 阿魯阿圖， 咁你點？嗰啲唔係，嗰啲你點 check 啊 ？check 就冇啊。喂，老實講，你點解中國領導人啲仔女全部都有嗰啲咁嘅户口啊？係佢笨柒啫嘛，佢唔知道瑞士其實已經喺好似2006定2007啦，開始其實已經係俾美國稅局係追得好緊要嘅。咁所以佢變咗透明化啊嘛。而家你擺錢喺瑞士銀行冇撚用㗎啦，全部都要交俾即係有關當局嚟，如果你 check 你嘅時候。所以你應該點咧？開銀行户口。喺嗰啲你都唔撚識讀嗰英文字嗰啲啊，嗰啲地方。 你話新加坡， 新加坡會好啲，好過香港。香港已經係容易㗎啦。 吓、啊，不过而家金管局会盯噶嘛。 嗯， 有钱入又好，有钱出超过唔少于100万， 嗯， 就会盯嘅。 嗯， 睇下呢钱系咪即系有即系洗黑钱嘅成分喺度。咁、但系都唔使啦，呢、這个世界学阿淡话斋，星期二系嘛，赌、场咪得咯。 嗯， 赌场换啲泥话翻嚟，屌咁啊，左右都买。我当时唔识玩百家乐啊，原来百家乐系冇通杀噶。 嗯， 记错咗啊，你知唔知啊？ 嗯， 我唔捻识，我以为通杀有，即系买和啊。 啊、 即系大家都系八点，大家都系七点，原来冇嘅，屌，冇得买中，有得买中间，但系咧，即使开中间都好咧，即系庄同牌咧都系攞走嘅。咁、我谂到啦，咁你咪攞啲黑钱换晒啲泥马， 嗯， 买完庄买完闲，每样买一铺过都得咧，屌，唔使嘥时间咧，一铺过买200万美金，屌你咪庄就唯一好就系俾啲 commission 啫， 系 咯，系嘛，咁啊走得啦，嗰啲钱就正式系银，赌场俾你嗰张支票， 嗯。 唔使搞到咁撚複雜、 嗯， 所以開賭場有數啫，屌， 哦、 即係白撚柒，屌。 喂，其實而家講緊 唔使搞咁多財技啊，唔使咁搞咁多架構嘅企業嘅重組咧，嚟即係走甩嗰啲錢。 哦、 但係咁，所以其實咧，就你見到澳門咧，即係你大陸對於澳門嚟講啊，梗係嚴限得好，即係犀利好多啦。咁但係咧， 點解你話而家澳門嗰個賭場？系会唔见咗三四成生意，其实就系呢一招就 系 习近平落个欧打落去啊， 系啊系， 就系你班捻样，唔好唔俾再入澳门境啦，唔准带钱过去嗰边赌钱啦、因为其实嗰度所谓嘅百业兴旺咁捻多人赌钱，其实随时即系有嗰个 figures 就系计到啦，三成就系黑钱嚟噶啦，就系啲大陆嘅贪官。嗰啲撚樣走落去澳門嘅賭場買莊買閒啦、 啊！你知唔知其實咧，澳門人咧，即係嗰個人均 GDP 幾多？ 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嘅啫。 搞錯， 高過香港。 搞錯，係70000几啊！人均 GDP 啊， 美 金啊， 87000六。 係啊，屌！你知唔知香港係幾多？ 係 香港都係30000几嘅啫。 OK。 屌你爭幾撚遠？但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講即係澳門嗰個入息中位數咧，差唔多係18000到嘅啫。咁、但係香港咧，即係都係 10000松啲嘅啫喎，香港 四啊嘛。你記得即係呢個梁振英嗰個名言啊，即係萬四樓下嘅就唔應該可以即係普選行政長官啊嘛。 記得、記得。 咁所以其實咧，你見到咧，即係如果你係講咧， 屌我一個 double 嘅，我踢赤個行政長官可以屌你，係陣間升起。 所以如果你講嗰個貧富懸殊咧，喺即係澳門嚟講更加犀利。大問題就係話啲錢邊落到去啊？即係其實咁啊，即係嗱，你講起澳門有一樣嘢想講啦，即係早排。阿李少光咧就喺度讲，就系话啊，你见到即系其实，如果你讲自由行嚟讲，即系澳门都咁犀利啦，澳门可以承接到咁多大陆人，点解香港唔得啊？咁啊，即 系唔系 驳啊，反驳过 阿淡解释咗部分嘅，我觉得又唔系全部， 系点样？ 都差唔多噶啦。第一，佢因為佢有幾個大嘅賭場咧，已經吸納到嘅人次咧，其實多。因為點解佢啲地方好大嘅？ 係啊，係 金沙啊，嗰啲咩威尼斯人啊，已經聚咗一大扎人走咗去嗰啲。 嗱，所以形態唔同嘅。 第二咧，就係你嗰啲旺點都其實同香港差唔多噶啦，因為佢嘅觀景點仲撚少過香港啦。澳門豆樣咁細，係咪去新馬路咯？唔係個咩迴歸處啊？啊，唔係迴歸處啊，佢嗰啲塔啊，嗰啲乜嘢咯？即係你唔好去嗰啲地方。基本上你就係冇事嘅。 係啦，即係你喺沙環應該好啲嘅。 所以我講開又講，唔講又講，我都唔知點解院長咁撚中意去旺角嘅咧。你冇撚搞我去旺角，哇！我揸車去想死咁撚滯，係 嘛？ 塞撚到啊，系咪又多人？唔知行出马路好啊，定乜嘢？ 佢咩时间揾你过去先？ 佢成日都话要喺旺角嘛，佢觉得自己近啊嘛。我唔好捻搞咯，好捻怕嗰个地方。 佢翻粉岭快啊嘛。 乜老实讲，我食饭都唔中意去旺角嘅。 梗唔好捻去啦，嗰度滚水落脚，跟住从啲狗仔喺度争，又多人，系咪啊？除非你个人系冇乜，系好有耐性嘅，否则你去旺角把捻咩？ 嗯， 我又冇人搞啦，大佬，宁愿俾多少钱算啦，用钱解决问题，用钱解决咗佢。喂，你去到嗰啲咁嘅地方，你同嗰啲班友喺度争，有乜为咧，大佬？ 但系而家唔系就旺角，18区都系咁样讲紧， 咁咪衰仆街咯，屌！唔系我好少少嘅，因为我少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我系少同嗰啲契弟喺度逼嘛。因为我去到嗰啲咁嘅位置咧，我就好捻兴嘅，即系我都会变咗本土派嘅仆街。冚家你个墙，我个地铁车厢明明系咪捻满嘅，又唔捻行入去，咁捻嘢啊？ 搞到我要排第二班， 你踢佢屎忽啊！要 系嘛？喂，啲人系我唔知，我唔知嗰啲系蝗虫，定还是系香港人？ 其实香港人都系唔兴入去，即系 唔系我唔知我讲广东话定讲普通话嗰下已经惨啊！去到嗰个环境嗰度， 嗯 啊，你讲普通话佢又唔知明唔明咧？ 咪系咯，我啲普通话真系屌冇银脚咁咋，屌蹬脚嘅啫嘛，系嘛？ 喂，嗱，其实头先我哋啊越讲越远， 系咪屌讲咗？ 原本我哋讲咩噶嘛？即系原本我哋讲呢个即系资本外逃噶嘛？嗱，其实据呢个 FT 咧，佢自己有统计嘅，就其实由呢、這个即系咩咧？嗱，由呢、這个09年啊，09年嗰个叫做系贸易逆差，即系大陆嘅贸易逆差咧，即系由呢个叫做系290亿咧。哇！一飙就飙到而家2014年嘅，即系几多啊？系1900，系差唔多2000亿，290亿，一去就去到2000亿，大佬系10倍增长，阿哥。 咁咪即系资金外逃咯。 系 而嗰啲唔系经过正常嘅贸易嘅逆差嚟嘅， 系、 你可以分析得到啦，系咪？因为嗰班高官、嗰班富二代系全部系攞咗啲钱走咯，因为其实。咪配合翻 FT 早前嗰個嘅美國教授嗰個分析，就話中國而家已經係面對一個政治嘅問題。呢、這個唔單止一個資金外逃或者經濟嘅問題，數據咁簡單。 嗯， 而中國係會冧得咯、 嗯。 我聽完之後啦，可能我有 selective observation 啦，就好撚開心。 喂，而家好多好多人好開心喎，一聽到話即係大陸冧咧，即係好高興喎。因為其實啦，嗱呢、這個問題我， 但冧我哋都點知我哋都會受傷嘅喎。 我知我知， 好撚傷喎我哋。 唔係呢個係因為咩啊嘛？即係嗱呢個我亦都同阿 AV 人咧就分析過，即係我同佢講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咧即係點解啲人咧就對呢個支聯會越嚟越反感啦？你喺度講呢個即係建設呢個民主中國咧，因為覺得中國嘅命運同香港命運咧就唔係同步啊嘛， 嗯、 即係你見到近年嚟即係中國人越發達，喂，即係香港人咧係越受氣。 你正揾到個問題嘅核心啦、啊。有一次我同佢分析，因為佢有一次早到黨嘅笑談，佢成日喺度即係好純品一個講鞋咁問、 嗯、 建設民主中國有咩問題啊咁樣。我話你知唔知個問題喺邊度？因為你變成命運共同體嘅時候咧。好嘅嘢你又冇份，衰嘅嘢你立撚晒。喂，啲人呢一个咁样嘅社会心理情绪咧，系导致到点解唔单止系反中国共产党，而系反埋嗰啲人。 嗯 嗯， 唔系同埋你坚持嗰种中国民主咧，系最大镬嗰样嘢，系连大陆人咧自己都唔 care 啊嘛。系嘛？ 唔系呢个系最令到大中华交系失望嘅地方。 系啊，咁所以你喂你自己都会动摇啊！你 我都有时候动摇噶、啊，你唔好话佢哋啊！喂，呢班人系咪有 deserve 有民主噶、啊？ 嗯， 民主唔系咁捻样。 系啊，尤其你近年咧，尤其系即系你见到嗰啲即系环球时报啊，即系人民日报啊，系咁将自由行呢个问题咧系无限扩大，就讲到呢、這个即系族群矛盾咁滞啦，即系哇又要收翻香港啊，又唔俾水啊，唔俾乜嘢你啊，又剩啊咁样样。 咪最惨。 喂，其实你见到喂有好多人唔系五毛嚟噶，有好多人即系参与讨论嗰啲唔系五毛嚟嘅，有好多真系真心交嚟，系真系系真真正正系对香港人好不满嘅，其实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佢哋自己本身真系俾大陆洗咗脑啊嘛， 嗯， 啊呢、這个系，而事实上佢哋有钱咧，就觉得系可以买起咗香港咁滞啊嘛、 嗯， 甚至乎有啲人觉得就话啊，国家大陆对你太好啦，年年泵水俾你哋嘅。 屌，佢基本上佢哋中晒共产党啲计。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喂，共产党梗系话俾你听，我要维持呢个两制，我俾好多优惠香港人啦，唔通话我喺度剥夺香港人嘅民主咩、 嗯嗯？ 你讲嘢啊？你自己嘅政府系咩捻嘢政府嚟噶？大话连篇佢系识嘅啫，系、 嗯、 嘛？我有 SIPA， 我又有自由行，系泵水俾你哋，你老味。 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可以解释一件事啦。 SIP 咩捻嘢爬 ？SIP 乜捻嘢爬？有乜着数 咧？有一件事你可以 KO 佢啦。 系 嗱，最近即系你两会啦。喂，呢、這个梁振英讲咗几次啊？话要咩嘛？要调整呢个咩嘛？要调整呢个叫做系即系1000多行啊嘛？翻到嚟又话要照顾呢个广东感受，然之后最重要嘅 keyword 就系话，因为会影响到呢个深圳啊、广东其他省份啊嗰啲经济就业啊咁样样，即系讲咩啊？ 大 佬啊，即系要话你而家嗰好捻多人系靠香港搵食咯。 唔系我最大嘅问题系乜嘢 啊？ 1000多行系有问题嘅。而系咁嗰啲人系咪需要1000多行啊？哥，有啲人系唔捻需要噶嘛？你正正经经喺香港有盘生意， 嗯， 我俾你1000多行有乜捻嘢问题啊？从香港人嘅角度，你制造就业机会啊嘛，阿哥，你请咗我哋好多香港人啊嘛 ，OK fine， 如果係真係咁嘅話，俾一千多行李，等你唔使咁撚煩，次次走去申請個 passport。 嗯， 喂，但係好多唔撚係啊嘛，一攬發啊嘛，仆街。 係啊，屌，唔係佢無限啊，最大禍嗰樣嘢，唔係你一日你一日一， 你咪屌人哋嗰啲事務處咯，屌柒佢啦，叫佢攞啲 file 出嚟睇。乜撚嘢人嚟嗰啲係？點解會攞到個一千多人嘅證件嘅？呢個係行政措施嚟㗎。 係執法問題。唔係嗱，有嗱，我亦都係同我快啲傾個偈啦。喂，屌你而家你成日話你人民力量未必有呢個本土政策，唔係啊，大佬政策層面嚟講，佢哋講都講到口臭啊。你係講一千多行又好，講你入境税嚟講又好。喂，入境税尤其係佢自己話佢自己清力搶啊嘛。喂，咁但係問題就話你政策嗰啲嘢，你講到口臭啫。喂，即系你政府其实系不为所动嘅时候，喂，你都等于鸠噏嘅，你系嗰样嘢变咗咧，系咩咧？系变咗阿妈嘅女人，系变咗呢个全民制宪，屌你，你嗰样嘢，咁所以你而家变咗就系、是、啊，你 就削弱 你系。你係變咗全民制憲嘅不可企及啊，不即係遙不可及嘅一樣嘢啊嘛！你講嚟講去都係即係唔會發生嘅。 即係我係侵略月球， 啊、 我突然間個光領係。 係啊，咪叫登月，即係咪變咗登月計劃咯？咪變咗嚇。 係啊，你 咁所以你而家咧，佢而家就係話要調整啦，要調整嗰樣嘢。你喺政策層面你話唔到事，你咪喺執法層面上面係做一個叫做不合作運動咯。或者叫超合作運動咯，所以佢而家佢亦都講啊，佢係配合老師嘅講法，就係話你不如落區，就然之後咧組織一啲街坊民團，係咁派單張，就同你講，喂，係咁打電話，疲勞轟炸嗰啲叫做係咩啊？嗰啲嗰啲警局又好，即係嗰啲食環又好，路政又好，三方面係咁提高佢嘅管治成本。咁然之後咧，係要說服一啲即係街坊，喂，起碼就係話俾佢聽，喂，其實你可以參與其中，而且呢樣嘢咧係合法嘅，而又唔係話會有暴力，即係涉及其中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可以試下嘅，但係你淨係靠打電話，我就覺得就未必 work 啦。咁當然你要試下其他方法啦。咁樣就 打電話俾人哋做咩？屌鳩人哋！ 路政啊，叫佢嚟執法啊，報警啊， 即係 試過好多次㗎啦， 正咁樣走去應付。 但其實都試過好多次， 冇撚用嘅，大佬。第一，你香港個公務員體系，因為港英嘅年代裏面咧已經係私營化、私有化，基本上咧以前九點三嘅公務員係房屋署嘅經理都未撚翻工，五點一嘅字打電話已經走撚咗，而家已經做到閪咁啦，係咪？打電話去咪叫你？我唔知啦，你唔知揾边个 inquiries 系能够答到你嘅电话？ 唔系你揾啱人都好，佢都 hea 走你噶嘛？ 冇错啦，我你做嗰个位，你都会咁啦，冇意思嘅呢啲嘢，你一定系从个政策入手，你一系就用行政措施，好似嗰阵时候双飞咁样，根本就唔俾私家医院咧系继续咧系即系谋取暴利，借呢个机会喺度转空子。 但系你呢啲系有权力嘅人先咁样做嘅，即系我哋啲无权力嘅人点样可以逼死个政府咁样做 咧？因为其实咧而家咧开始有个趋势咧，或者系社会嘅气氛咧，就开始就觉得就系话啊，而家咧讲民主冇 Q 用嘅，而家讲政制都冇 Q 用。喂，而家我哋即系其实香港人嚟讲。最 urgent 一樣係咩咧？喂，就係、是、本土問題嘛。而本土問題係咩問題啊？ 咪所以我再重複一次，反對派係不能夠咧係走甩呢個本土議題。你唔可以俾啲班友咧係亂咁詮釋你個本土嗰個主義同埋本土個概念。 啊！ 我同 Anthony 你講過㗎，三四個月之前，屌佢話土你都唔撚從政啦。你諗呢個問題做咩？其實我諗住喺節目講噏下啫，屌！喂，你反对派俾呢班撚样攞撚咗个本土嘅旗帜，走去招摇撞骗。 而家咪做咯，而家系做紧，而家系 好撚大镬噶。而家系啲人噏嘅咋，即系你民主党又好， 你政策 党又好，你点可以冇自己嘅本土路线？其实根本你应该系重新诠释呢个本土路线，应该系点？第一，我要否定佢哋本土路线。不代表使用暴力，本土路线不代表是违反你哋所崇尚嘅西方嘅价值，亦都会不会违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自由开放嘅社会嘅基本嘅价值噶嘛？ 哇！你条友背翻你以前写记嗰啲咩中港矛盾？ 哇！屌你老味，你黐线嘅而家嗰啲友系，即系你见到佢真系屌啊！我真系咁，我成日都屌。呢啲唔諗係呀嘛，可以擺到上殿堂，擺到上台，你夠諗喺 Facebook 度寫，你知唔知諗知醜㗎？喂，本土路線係捍衞我哋本土人嘅利益。喂，嗰時候工黨或者職工盟嗰啲做過啦，點解要反對輸入外地勞工啊哥？係咪？如果你真左派就唔會反對輸入外地勞工㗎嘛？你攞呢個例子已經知㗎，我同阿劉千石同阿仁都拗過㗎。真左派 嗰時候長毛啊，不過唔敢講嗰時候，私下我哋喺度討論嘅時候，我哋唔反對噶，因為點解啊？內地嘅工人係可以落到嚟享受香港嘅高工資，有乜問題啊？不過佢唔敢開講嗰時候，係咪呢個先係真左派嘛？阿毛嗰啲係新左派啊！資金同埋人應該係自由流動噶嘛？ 嗯， 係咪？呢、這個當然呢個背後係右派嘅意識形態啦，但係你佢希望嗰班友仔有更加高嘅工資嘅時候，你點會唔係俾佢可以自由流動啊？喂，你冇你淨係抱得你香港人啊？嗱，呢啲真係叫國際主義啦，呢啲係真左交啦。但係而家你有乜辦法啊？喂，你俾人立咗支旗，冚家拎佢喺度亂舞，一嘢就發到落我哋嗰啲身上邊，嗰個先大鑊啊嘛。 嗯， 喂，如果我而家仲係做政黨嘅話，我一定會係舉起本土呢支旗幟，不過我先否定嗰班友仔所做嘅戇居嘅戇鳩嘅嘢，冇勇冇抗爭。 唔係咁，所以其實而家 背後冇一套理念同埋價值。我否定完之後，我哋要建立我哋呢一套係真正嘅本土主義，點樣捍衞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嘅嘢？呢一套核心價值同歸英派係一模一樣。因為歸英派喺度點解咁崇尚英國佬咧？咁樣，因為佢覺得香港在那百幾年的殖民地統治裏面是能夠帶給香港人或者這一班蝗蟲，本來是蝗蟲，現在不是蟲了，因為它有一道中西文化交流，湯恩比這樣說，將人家好的成分吸納了 中國傳統，那句行黃化啦，真是 那你應該建立這一套的本土主義嘛，是有西方的文明的成分嘛，也都有自己文化的基因嘛，你不要給那班撚樣，他又不知道有時候不知道他是右派定系左派，有时喺度排外，有时系搞民粹。屌你咩接近呢个希特拉咁样，好似阿瓜阿坦咁讲。喂，咁嗰套嘢，喂喺世界上面勾咗好捻耐噶咯。你俾佢揸住支旗乱咁舞，一嘢就发埋落我哋嗰度。屌我哋都入埋数。屌大哥。 咁，所以其实而家见到即系所谓本土派啦，即系有一个分裂啦，系嘛，或者有啲所谓叫划清界线啊，即系就算甚至乎即系呢个吓。即係新民主同盟咁樣，有退黨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契機嚟嘅，即係迫使你去，唔係起碼迫使你去諗下，喂， 呢個世界有一句説話，物先腐後易重生， 邊個腐先？ 喂，香港人都係咁噶，我雖然我已經體化曬啦，即係一把年紀嘅時候，你係要去到咧最極端嘅時候，即係嗰句説話叫咩話？上帝令你滅亡，係必先令你瘋狂啊嘛。因为自己好捻过瘾啊！三为一体未计中晒咯，系咪啊？我哋有眼睇嘅。 三为一体嘅出现唔系建基于即系本土，唔系啲泛民嘅无能先嘅咩？ 亦都系建基于因为中共嘅强权。 吓！ 但系中共咧，你唔好以为佢傻啊！佢有分主次敌人，有主要嘅打击对象嘅。你唔好开心咁早啊！今日泛民已经唔系佢主要敌人嘅时候咧，就搞鸠你噶啦！你唔好当人哋系傻仔嚟先得噶。啊！睇住收尾嗰两年啊，扑街嘅会。你举到个旗，系自己都做唔捻到，一系就叫人做嘅，咁你唔冚家铲啊？所以我而家咧晚晚咧好好瞓嘅，因为见到咧佢哋咧喺度越嚟越癫啦，越嚟越疯狂，你又好快灭亡。好捻心凉 系嘛？ 因为我哋有经验噶嘛，我哋有历史嘅触觉噶嘛。你跟翻以前六七年左派暴动嗰度咁嘅手法。死得仲撚快， 係唔係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呢段時間咧，同埋冇嘢做嘅，咁就積極監察啦，即係嚇學阿即係阿周永康話齋，就反正啊，佢哋自己本身呢一套咧，即係你勇武抗爭啊，係 work 唔 work 啦嚇？ 唔係，但係作為領導人係唔應該咁嘅，你係要帶有擔當嘅。我而家喺度亂鳩咁吹水啫，係咪？ 佢退鳩咗落嚟嘅咯，佢都唔喺度咯， 唔係我都退咗落嚟。咁我可以亂鳩咁講啊嘛。 即係有時你會唔會好似阿梁麗國咁啊？要同人講有獻身嘅精神啊！即 係喂唔係話喂，我哋有個本來有獻身嘅精神嘅主持，而家都怯咗啦！ 你老尾，我點撚錢兩個 D 啊！仆街，我連個畢業證書攞唔撚到啊！ 唉， 冚家祥， 唉死啦！ 獻身嘅精神即係呢樣嘢咯，同埋你唔應該係宣諸於口啊！ 係 靚妹就係靚妹。你講得到出嚟，即係你好 care 啦。你唔撚問我，我都唔撚講啦。 屌你， 你唔講個 case， 我都唔記得咗自己有冇畢業啊！屌你 remind 我啊，仆街，係嘛？ 即係撩 嘅。嗰啲嘢基本上係即係英文嘅講法叫 Mickey Mouse stuff 嘛，即係濕碎嘢啦，微不足道啦，已經係。 唔应该喺你挂住口边啊。 嗯 嗯， 系咪 ？Financial Times 揾你去做访问，你又扑佢。屌你咩？仙人掌揾你， 屌你！ 花生台揾你，我哋三大网台嚟噶，继续屌鸠你噶，你唔捻上嚟， 屌你啊！ 屌咗我学晒玉文， 真系好怨毒啊！你啲 学习学玉文啫，屌！我哋跟我哋师傅 啊，系啊，屌！咁你喂你， 所以咧， 你几时同意呢、這个即系中大本土学社都好？喂，但系我佩服佢有吉屎喎。 啱啊！所以我佩服咧，港大退联啊，岭南退联啊，中大退联啊，排住队俾啊， 大佬 排住队俾 Anthony 游轮。屌呢个，喂，你唔知我哋僆仔嘅时候咧，我哋会读一科叫 Art of Thinking 啊嘛，记唔记得 啊？ 李天命好捻劲啊嘛，你有冇睇佢嗰个答书啊？屌你，你攞住你嗰三篇嘅访问，因为你都系逐字不录嘅，你冇乜加自己嘅嘢噶嘛，系嘛？ 我有， 又有少少啦，抽起你嗰啲 偏案啦。 你揸住本 Art of Thinking 嘅理论咧？去嚟套落嗰啲三条僆仔嗰度咧，啊真系笑捻到你碌地！ 我集邮啊，而家即系我，即系我迟啲试下可唔可以搵到我自己母校啊？即系吓，佢哋去访 问。唉，屌！即系呢啲人千祈唔好同我有关系啊，大佬！屌你咪脑筋都未捻清醒嘅人 系嘛？唉，我自己好惊啊，大佬啊！即系 点解？你越访问得多，你有呢、這个 先你讲咩啊嘛？ 咩后群症啊？有 你又话即系有共你有共产党首映啊嘛，大佬啊！即系喂。咁我咩啊？ 你好撚大镬噶啦，你 好撚大镬 ，Anthony， 你而家搞亲嗰啲， 唉，算啦算啦， 共产党爪牙屌仆街， 屌你啫， 你就嚟没收你回乡卡，冚家场， 唉，好好，时间差唔多， 拜拜。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